Hello， 大家好，欢迎继续睇呢一节陶哈伯讲啦。咁啊，上一集讲完移民顾问咧，咁啊，今集继续啦。咁啊，依然有我啦，另外神秘老温啦， 系、hey， 大家好 啊，同埋啊靓女移民顾问大都会嘅 Maggie。 嗨，大家好，我是 Maggie。 咁啊，上集讲好多话题，讲翻创，即系基本上投资移民嘅嘢啦。除了投资移民，系仲有其他咩？移民嘅而家都会揾你哋嘅咧，即系除了投资移民之外，有没有其他会找你们帮忙的？ 投资移民，以香港人来说的话，有一些投资移民就是可能像是花600万台币以上，就是港币大概150万以上，这种是可以比较简单哦，快速一年就可以拿到身份的这一种，这种会找我们做。那有一些年轻人呢，他是觉得哎有冲劲要来台湾。做事情创业，但是他资本额没那么高的话呢，那我们也有另外一种是工作居留，他是属于用经理人的方式过来的也可以，那他的门槛就可以从50万的台币开始哦，到599万的台币，这些都可以。但是这个有一个缺点，就是他是拿不到移民身份的，就等于拿不到台湾身份证的，适合年轻创业家哦，他可能前几年在台湾这样子的发展，那他也是有营业额的规定的，所以这个也是对于要移民的朋友来讲稍微困难度高一点点。那最后呢，还有一种最近很流行的那种创业家的移民哦，创业家的签证，那他就可以投资非常少的钱，例如大概100万台币25万港币左右，那就可以在台湾申请到一个签证，创业家签证。好，那你拿到这个签证之后呢，你住个5年一样可以拿到台湾的身份证。但是它比较麻烦的点有几个，第一，它是创业家，所以你的产业、你的行业一定要是创新的，你的资金可能是要一些国际的募资平台募资来的，或者说你知道有拿到一些专利的哦，所以它虽然便宜，但是门槛相对比较高。那同时它有一些营业额的要求，你一年要续证的时候，它都会要求你，因为营业额可能要达到300万啊，你可能要请员工啊，可能要有花足够的钱啊，哦，他都会去审核你。那大概有这三种的移民的办法可以过来。 哇，创业家那个阿 Maggie 意思就话100万你都开波噶啦，不过咧就每年要做到300万营业额，仲要话你要创新同埋有专利嘅嘢。有没有什么例子？之前有做过创新是到底 他做什么？是什么？系做咩工作？ 个定义系咩咧？创新？ 创新，它其实就是。非常主观的但是它一定要是比较新的，例如像现在很多都是在募资平台上募资哦，例如我要做一个 3D 列印的机器这一类的，它是非常新的一个 创新发明的东西， 对，创新发明或是一些 即是它申请那个背囊一个很特别的专利啊，这样的有些现在我最近都看到过一个背囊是可以即是被人即是坐的，即是放在地下它可以用当凳坐，那么你唔坐，即係譬如佢等巴士咧，我見過一個 case 咁，佢創新就係一個背囊，咁啊等巴士，咁啊放低佢，跟住坐喺個巴士站度等巴士，跟住巴士嚟咧，咁啊孭放背囊咁樣。咁呢個係好似都係可能類似嗰啲創新嗰啲產品係咪嗰只啊？ 嗯， 係咪類似嗰啲啊？ 類似的。 所以一定要做生產，就是類似。一定要做生产产品，就是有产品的也好， 服务性的也可以，但是它等于是说你要非常新的一个行业，而且要台湾的政府他觉得你这个行业 OK， 你这个项目是 即政府都要审核过先，认定了先可以的， 当然、哦、 即不是说你说我这把神奇 的遮这样，那你当我是神奇就是创新啊， 即是说这电筒黑就不会着的，有光才会着的电筒那些那 哇，呢、這个周星驰嘅对白啊，呢个 就是那个手电筒是，它只会有亮光的时候才会亮， 哦， 黑的时候它不会亮。那个周星驰电影 创新发明， 够创新啦！ 即系要经过政府审核过，系认定系真系创新先有用嘅，即系其实都好难喎、啊、呢、這个。 嗯 我起碼我諗唔到啲咩叫創新， 都有啲難。 頭先嗰啲電筒呢啲創新， 咪同埋佢又有營業額， 我仲要300万，我 又要請幾多人？3個人係嘛？ 3個人， 又要請3個人喺度，唔知做乜啊？要生營業額出嚟喎， 3個人， 仲要捱5年喎、 啊，5年哦， 5年先攞身份，哇！呢個 唔怪得， 唔怪冇乜人睺啦呢只嚇。雖然係金額低嘅，但係都有啲困難度。 嗯，真的。 Okay。 咁啊，呢樣嘢即係大家參考一下先啦。 總之有呢三種款式啦，係有三種。 不過既然係咁咧，佢每年都要燒100万咧，其實都500万嘅五年都。咁、同你準備600万嚟投資，其實分別不大啊。 對。 同埋限制有冇咁多咧？600万嗰只。 係咯。咁啊，其實有一個有少少敏感嘅問題想問阿 Maggie 嘅，就係好多人都會問嘅，其實。即係移民顧問一般收費比較高啊，咁好多人就發現，我直接揾台灣會計師原來都得嘅喎，咁其實兩者之間有咩分別嘅？其實我都有講法嘅，不過等阿 Maggie 講完先啦。咁啊，究竟點解要揾移民顧問呢 ？OK， 即係其實是有分別的，而且剛傑大講到一點我真的要跟你說指正一下哦、會計師的費用還不一定比移民顧問便宜、我之前 人家跟我說的不是我說的 我之前還有遇過一個就是一個狀況是、他們會計師收的費用竟然是我們移民顧問兩倍你做什麼事哇但這個我也對每個人各有专精，然后他有客人也是祝他幸运，然后那其实讲到说移民顾问跟会计师的差别，我觉得有一个例子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这很好玩，我觉得就像生病要看医生一样哦。那我们移民顾问就是一个医生的角色，我们会依照你的状况，你的状况、家庭的背景状况啊，你整体的状况去帮你诊断，然后开药给你吃。那会计师呢，他有点像是你自己去。药局你去买个药、其实这就有点不一样，虽然我们大家拿到的都是药，但是整个以长久性来讲就是不一样、那痊愈了当然都没事，但如果后续有后遗症的话，或者说、如果要做这个整个病情的追踪的话，药局不会理你的，你要自己负担这个责任。那我们移民顾问的话是会帮你照顾到这一块的。那当然这是一个案例啦，那当然我们如果要比的话，比价格、比服务、比专业、比合法性、比资讯性怎么来讲的话，其实移民顾问都会胜过于这个会计师。怎么讲，除了刚刚那个价格之外嘛，其实我们公司的收费就是像不止我们公司啊，全部的移民公司的收费基本上来说都是固定的、我们做这样子的案子大概到哪里就是多少钱。好，那会计师的话，有些价格不一定，有些比较高，有些比较便宜，那它的内容是怎么样我们也不是很确定。那再来比它的服务的内容来讲好了，会计师他能做的就是开公司跟帮你记账，大概就这两块而已。那我们公司能够做的呢，我们一般移民公司能够提供的呢，不只是帮你做整个包案嘛，你整个从开公司的流程到整个后续你的签证的申请，甚至到有一些你体检的问题、良民证的问题等等等的这些、我们都会一并的跟你说明，那教你怎么一步一步的去做。那最最最重要的，也就是我觉得我们移民公司的一个核心可以提供给大家，就是移民的资讯它的快速性。例如今天政府有一个法规改变，像杰大上次问我的，如果有营业额改变的话谁知道，其实政府不一定会公开的，会计师更不可能知道，那我们公司会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第一，我们是合法的移民公司，我们有在移民工会里面。好，那如果他没有跟我们说的话，我们客户的量也很大，第一个客人碰壁之后，我们后面全部公司的客人我们都会跟他通知，现在营业额改了要300万，那大家就可以提早去做因应，不会让你等到最后一秒你送身份证的时候发现哇已经改变了，那怎么办？时间也花了，移民证也做了，税金都缴了，还拿不到身份，其实这样损失就很大。对，那还可以再讲一个合法性的话啦。当然会计师很专业，但他的专业在会计不在移民。好，那我们移民公司的话呢，除了我们每一个人几乎都要考过移民的顾问的证照之外，我们的公司也是受政府监管的，包含我们要开这间公司都要交保证金，几百万的保证金。所以如果客人有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纠纷的话，有纠纷的话，我们公司如果没有处理的话，你告到政府去，政府就把保证金拿出来赔给你们，对不对？那这也是一种保障，但是如果你自己去做的话，遇到什么纠纷，只能自己吞下去，什么都没有。这大概是几个方向可以跟大家去做分享。 哇，好长篇，大家应该识听啦吧？ 唔系，我觉得最主要就系因为会计师本身就做专业就做会计嘅啫嘛，只不过佢可能。佢其實佢都係開頭未做顧問，可能都係接觸嗰啲顧問公司啲 case， 咁啊 因為移民顧問公司都會揾佢哋合作噶嘛，通常。咁佢可能接觸多咗，佢覺得有啲工作佢哋都可以 cover 去做到喎、哦。咁啊，自己私底下可能接啲 case 啊咁樣啫。咁基本上，因為我覺得始終會計師對於移民嘅即係大大小小嘢，應該唔係咁專業咯，一定係噶啦。因為冇可能話細頭頭尾尾都好注意啊各樣噶啦。佢主專業係做帳啊嘛，基本上。咁你話可能而家移民處或者佢有啲特別嘅要求，有啲即係譬如有啲即係其實每個行業都有嘅，好似移民佢可能最近可能針對就係、是、你開發票嘅問題，或者營業額夠唔夠嘅問題，咁可能會計師佢唔知㗎嘛，係咪先？咁變咗佢咪盲中中啦，與啲人透過佢嚟做，咁與係顧問公司或者佢提醒啲人，喂，最近好多啲 case 咧俾人彈咗啊，係因為營業額唔夠，咁你後面咧可能啲人要衝翻高啲，咁提醒一下，咁呢個就係好值得，即係透過移民顧問去做咯，係咪？ 頭先我講啦，生意唔好嘅會計師，可能用好多方法去揾生意咁。佢可能幫你啲客咧，幫你做埋咩咧？開埋假發票， 即係做埋假帳咁樣啦。 幫你做間假公司，我識得有一個，真係識得有一個，佢話幫你手做室內設計公司，幫你開埋假發票添。咁，如果是这样子会怎样，他帮你开一家室内设计公司、然后再帮你开假发票、就是说一个生意一年可能帮你开个50万营业额啦， 对 对, 对， 那这样子会怎样，会如果发现了、 所以是假生意 假生意假发票 假发票那也有可能是假投资，甚至是一间假公司、其实这个我常常去移民局，那个移民局的官员跟我很好，他常会说你们要看你们那个客人啊是不是假生意啊，如果他是空壳公司的话违反法律啊，违反公司法啊、那违反公司法他以后不用说来台湾投资，他可能进来台湾甚至要拘留干嘛都会出问题的。 哦，连进来台湾都不行？ 进来台湾可能可以，但是你可能就进来玩一玩咯、那你想要在台湾做长期一点、甚至有从事一些商业行为的话， 就没办法， 你是没有办法，你是有背景，你是有不良记录在的，那这会非常非常的危险。 同埋我哋住咗台湾内，都知道啲会计师嘅问题，即系你可以揾到佢，可能你冇嘢嘅，你真系做生意啊，我当你真系做生意，你唔系做假嘅，你认认真真做嘅。但系嗰个会计师成日同人做啲假生意咧，如果其中有一个出事咧，阿老就知道， 就可能会牵连到啦，都有可能， 就全部。掃曬嘅， 因為佢就相對就會查嗰個會計師，你同時同邊啲客做過咩帳，有冇同樣類似咁嘅違法問題，咁就麻煩啦。咁其實唔關你事嘅，你可能正當嘅添，仲係，但係因為佢可能某啲 case 同其他人做咗唔合法嘅嘢，咁而牽連到都有可能，到時可能國稅局話啊，你所有嘅客所有帳務都俾曬我，我都要做一個查，咁啊真係難搞。系咪先？只不过简单想去搞个生意，做个移民，点知牵连咁多都好麻烦。 就算你系正经做啊，即系咁样俾人牵连咧，你一政府一查就好烦嘅， 好麻烦。 烦的，而且其实大家要想清楚，虽然很多会计师都会跟你讲说，这样做可以，那样做可以，但是其实都在一个基础上，就是可能他的客户都是台湾人，那可能税局对台湾人的要求或是要查的程度就没有那么细。但是如果是香港朋友，你们大家要移民过来的话，其实你们的账务跟你们的包含存折什么的都会送到移民局的，那他随便看一看你这是公司有问题哦，那其实你不能拿来跟台湾人做比较，你要更小心去面对这一件事情。 Maggie 讲得好啱啊，佢嘅意思就是话会计师入边啲账咧，或者教你做一啲嘢咧，台湾人可能可以嘅，香港人就唔得。其实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哋譬如公司开个公司，我今个月收咗20万发票，即系收咗20万发票嘅钱，我攞20万啦，咁我可以随时攞用嘅。但系你哋移民申请移民期间咧，系唔用得嘅呢啲钱。咁已经同我哋唔同啦。咁但系你个会计师唔识啊嘛。佢点知唔得啫？咁你又真系乱咁用，好啦，去到一年嘅结束嘅时候，哦，点解你每个月都使咗20万出去噶？咁你个身份证申请就真系冻过水啦。嗰阵就，同埋咧，我仲有个经验分享嘅，呢个系另一位 group 友，佢自己搞嘅，冇揾移民顾问，结果咧就揾咗3个会计师前头，一年啫，3个会计师换咗，就因为唔得。唔知又一第一个太乱，第二个又唔知点搞，咁就揾到我帮手，我介绍咗我自己会计师俾佢啦。 咁啊，最後都因為佢係正經做生意嘅，咁所以就冇乜大問題，無風無浪，咁啊都批咗身份證。但係你嘅過程之中，你揾咗三個會計師，你都夠煩啦。你好似有嘢講啊？ 唔係，我想提一下頭先講到就係、是，即係如果針對本地或者台灣人做帳啊，或者即係國稅局嘅態度，同埋針對即係新移民嘅香港人。他哋開公司，如果係做帳方面嘅國稅局對佢嘅態度，其實真係會好大嘅分別嘅。其實即係同樣，即係譬如我以我所知啊，舉個例子啊，有啲台灣企業啊公司，佢哋有陣時，譬如即係冇，我唔知佢係唔小心啊，定係特登去做啲數，即係或者即係降低啲税啊，或者即係。即系攞着数啊，咁样嗰啲啦，总之做账咁 样啦，台湾人做啲嘢啦， 系啊，做一啲唔合法啊，或者点样嘅，咁被查到嘅时候咧，可能国税局唔一定话即系揸得好正嘅，因为佢觉得佢考虑嘅地方就系、是，咁你喺度做咗咁多年吓、啊，又系台湾人，辛辛苦苦系咪先？而家环境又唔好，咁啊罚你，即系如果照足罚嘅话，罚譬如罚五倍咁样，咁搞到又一间公司执咗粒。咁對佢嚟講，可能責任好大嘅，其實係咪先？咁相對咁，可能就係、是、可能寬鬆啲啊，咁樣啊，嗱，下次唔好啦，或者罰少少啦，俾你過一關啦， 一定要罰噶啦， 即係都罰噶啦，咁啊罰少少，呢啲可能針對當地嘅企業。但如果佢一知道哦，你係針對移民而去創業嘅公司咧，因為你本身你已經係外地嚟噶啦，其實唔爭在你一間半間啦，係咪先？再加上如果你一嚟到即刻違法嘅，做買咁嘅嘢，更加要你走添啦。可能想佢嘅可能態度就唔同啦，罰五倍就五倍，即係你所有嘅所得啊、各樣啊、點樣停牌啊，揸到正噶，應該就會揸到正噶，冇可能就放鬆咯呢啲嘢。 罰錢都事少喎、 啊， 罰錢事少， 罰你以後。即係好似 入唔到境嘅啫， 咁啊暫時未有話做假生意被罰，不過咧有兩個女租霸，前年咪香港兩個女租霸係俾人罰終身禁止入台灣㗎、啊，最後坐完監之後仲要，咁其實呢個真係得不償失咯。咁我都曾經分享過㗎，前嗰幾集我都有個台灣朋友係開假發票俾人罰咗坐半年監咯。 嗯 是要坐監的，開假發票你不要拿著本發票簿，哎好得意喎，寫都得啦，寫乜都得啦。 寫十萬就呢、這個月就有十萬營業額喎。 寫咗喎。即係 佢追蹤得到㗎，國稅局一定追蹤得到。 唔好諗住好入好求其啊！呢啲發票好重要㗎，每一張錯都唔錯得添㗎。尤其是錯大寫啊，要即刻窩咗去再開過㗎。呢啲你唔好谂住嗰本嘢好似好求其，街边买拍子簿咁乱咁写嘢咁，冇冇噶，千祈唔好乱嚟啊！ 唔系佢要查好简单啫嘛，你开咗几多发票，俾咗边度，边间公司收咗，咁你银行账号有冇佢嗰间公司入嚟嘅钱或者嘅支票各样，要查唔难嘅，同埋系咪诶次次都系呢间公司嘅，冇其他公司嘅，你冇其他客噶啦，咁呢个好大嘅疑问噶啦，其实系咪先？即系。好容易查得到，你大家唔好咁有僥倖嘅心態去做。 咁就算同一間公司，你哋如果有簽合約啊，或者做啲咩長期生意咁都 OK。係 咁有證有據當然冇問題啦。你簽曬約話呢一年內我都每個月同佢買咁多固定嘢嘅、有曬錢入嚟，咁當然係可以。 即係都正正經經咁樣咯。咁啊，生意講咗咁多啊，咁其實除咗做生意之外，咁移民台灣仲有一樣嘢就係、是。有驗身呢樣嘢喎， 哦，驗身 嚇、有冇啲咩話？究竟驗身其實有好多人問嘅，究竟驗咩內容啊？有冇咩情況下唔得啊？我有人問過話，喂，我去年撞咗車，我斷咗隻腳嘅喎，咁得唔得啊？就是他去年撞 傷了， 腳 斷 了， 行不行啊？這樣驗身， 其實了解了解，其實我們台灣驗身是驗身啊，做體檢、身體檢查是非常的簡單的，它很簡單，就是一個概念。不要有传染病，传染病、哦、例如什么，之前有验艾滋啊，现在也取消了这样，然后梅毒啊，肺结核， 艾滋也取消了，所以有艾滋也可以来了。 嗯， 哇，这个好值得咩哇？ 肺结核啊，哦，这些其实就比较有问题这样，然后跟一个德国麻疹哦，所以其实它的检验是比较简单，那针对传染病、哦，那所以之前有客人就问我说，哎、欸，我得过癌症啊，哦，可不可以啊？哦，我之前、 有慢性病啊， 慢性病啊，哦，肝病啊，哎、欸，可不可以啊？哎、欸，其实大部分哦，只要没在那个体检的项目里面，就是我刚刚讲的那几个传染病的项目里面。几乎都是 OK 的、对，所以如果可能有的朋友你们就是先检查一下、再决定要不要办、 啊。 因为我之前有朋友也说他有那个肺病， 对， 也说不行的，验身的时候，后来是要他看医生啦。谈医了大概半年之好了之后又 OK 了， 对对对对对对， 可能对于医生证明了他 OK 了啦，咁样医好啦，咁即系。 甚至你有进行治疗的话，其实也都是可以，所以不是说你有肺结核梅毒就不能来，其实有还是可以经过一些治疗啊，或一些就 OK 这样子。 所以其实验身即系都唔系好难嘅，即系基本上冇乜传染病咧，就即系容易传染嗰啲啦。 大致上通 OK 嘅， 都容易嘅。咁除咗看看呢些问题，其实你有咩什么想跟大家分享咧？有没有什么重点啊？ 我问咗有个问题先，我突然间谂到一个。 好， 譬如头先讲到嗰啲有啲行业咧，有边啲系可以适合即系？譬如唔係適合嘅，即係香港要移民嘅話，唔好用呢啲，即係唔好盡量唔好做呢啲行業或者點樣。譬如，因為我成日喺台灣好多最出名就係嗰啲小販啊、路邊攤啊、嗰啲小食店啊嗰啲，其實嗰啲得唔得咧？其實係咩嘅呢啲？ 你是說那些路邊攤、那些小店、那些 夜市， 係咯，做個餐車咁都過癮嘅喎，其實喺台灣。 我們來台灣這邊是開公司嘛，對不對？所以這個攤販，我這個也很難說。如果你做一間攤販，其實在台灣一般不會用一間公司去做一個攤販嘛，對不對？所以如果你是小攤販的那一種的話，在台灣是屬於商號行號。甚至有些是个人的去做， 就不可以的了。 这个就不行了。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一间小吃摊的连锁，你是老板，然后你有几十个，他们是 这有规模的，有个 对，你是有一些有限公司，所以你就要做一些公司该做的事情。如果是一些小摊贩啊、夜市那些的话，因为那些我们做有限公司还要开发票。你去夜市，如果你有吃到人家给你开发票的话，他才可能是有限公司这样。 有啲夜市都会开发票喎，有噶， 真的吗？ 有，好似有 我。 嗰應該唔係夜市，應該唔係夜市，係嗰啲鋪頭啊，嗰啲食 對啊， 小店嗰啲。 對，鋪頭就有可能，夜市那幾乎就比較沒有。 咁另外一種行業，譬如有啲，譬如我知道香港好多某都幾多下嗰啲專業人士嘅，即係譬如會計師啊、律師啊、設計師啊嗰啲嘢。咁或者佢哋好多嗰啲嗰方面嘅朋友都想移民嚟台灣嘅。咁佢做啲行業，譬如佢想做專業人士嗰啲顧問啊，或者嗰啲開呢啲公司得唔得咧？台灣？ 像这一些齁比较有专业类别的，其实他就会来到台湾就有一些差别，例如像律师之类的，因为香港的法跟台湾的法不一样，你在台湾可能就没有办法合法做职业律师。会计师也一样。因为这是规定的不一样啦，不可能说香港那边带过来这样。但是如果你要再说我在律师，我在台湾这边辅导要过去香港的人，所以他们是要懂香港法律的人。那你是这一类的去做顾问，他就可以。所以他就是不一样，他是属于顾问，就是等于香港法律顾问。 即教人哋去香港做执业会计师或者律师嗰啲人就可以。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行业类别。 设计师嗰啲咧？ 那是什么？ 设计师。 设计师的话，其实房子里面的东西都差不多嘛。 对 对, 对。 所以其实你在台湾做设计师 ，OK。 OK 的。 你就不能动到一些钢骨，因为台湾的钢骨结构你不懂。 那是建筑的。 建筑的部分的建筑的部分不能动到，不能把人家一面墙砸掉啊。 建筑啊，起楼嗰啲就唔得，但系设计咧，画图啊，收钱都得嘅。 设计里面里面敲敲打打，不要把人家墙打掉、梁打掉，那些都比较可以。 Okay, 对对对对对， 即可能都某多几多呢啲网友，可能即类似呢啲行业嘅人士，咪可以考虑一下咯。呢啲或者系咯，我谂到呢啲几个行业咯，想问一下啫。 对对对，不 过呢个系生意上嘅一个问题啦。移民上面，移民上面还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 要注意的啦，或者给大家建议啊什么的。 其实我觉得比较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心态的问题哦，因为其实我们台湾人是非常欢迎香港人过来的，那所以大家在要移民台湾，我们都是很欢迎。但是大家如果就看大家是用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因为如果你们过来的话，我们当然也是希望你们能够在台湾安居乐业啊，喜欢这里的环境啊。但是如果大家进来就只是觉得说想要拿一个身份啊，怎么做都随便那这样的话，其实 这是一个移民的议题，这真的不是一个像买菜的议题、哦、所以你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哦、那再来你在找合作对象的时候，不是说不能找会计师，是说在找这些合作对象的时候，其实也要做好长久的一个心理的打算，这样子、哦、我今天不是把这些手上这些手续办完就没事了，诶，你要关系到你后面要拿身份证，甚至你有带小孩来的话，你全家都搬家过来了，结果哇，却卡在拿不到身份证，全家被送回香港，有些房子卖掉了，哇，回去不知道住哪里，又不能来台湾，哦，那所以这是非常非常严肃也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大家一定要想清楚。那我建议要做，就是好好的做，好、哦，那我们都会很欢迎大家这样。 应该听得明啩，即系最主要话，即系佢身为一个台湾人嘅身份咧，都欢迎大家嚟嘅。即系我哋同老温前嗰几年啱啱知道话香港移民台湾，咁我哋都好高兴嘅。咁我开群组同大家分享喺台湾嘅生活。 我哋都好想帮好多香港即系移民过嚟嘅人，即系尽快适应啦，同埋即系了解多啲台湾嘅情况。如果唔系盲摸摸嚟到，真系三唔清七，咁有啲习惯唔熟啊。即係比較困擾。 即係最終我熱情到咧，連嗰啲咩保證人啊，我都 你都幫人做， 幫人做埋噶。 哇！ 咁我 真係， 咁我都有收翻保證金嘅。咁但係佢攞身份證之後，我還翻保證金俾翻佢。即係簡單啲，我冇賺佢錢嘅。咁但係我估唔到咧，後面發生咁多嘢嘅，即係啲人做假生意啊、假發票啊，乜都出齊啦。總之就即係。阿 Maggie 所講嘅，即係唔好似街市買餸咁，而家講緊 嚴重啲去 冇幾多個地方好似香港咁咧，殺咗人都可以移民去香港嘅。咁、所以咧，你喺台灣喺你申請，唔好話喺申請過程之中啊，就算平時你都冇理由再做啲唔合法嘅嘢啊，更何況你喺申請過程之中做嘅嘢，幾乎樣樣都唔合法咧，其實就即係。都幾好笑咯，咁所以Maggie特別提醒大家話要注意一下，要做翻合法嘅嘢，認真啲做，咁啊唔好因為少少嘢咧，影響攞唔到身份證咧，就無端端俾人踢走啊咁樣，其實都真係幾無謂咯。有時候啲錢又唔慳得嘅，最好就譬如我一直強調我要揾咧，就揾合法嘅台灣移民顧問啊嘛。 以我的角度，我覺得就是這樣的，既然你已經即是在香港準備來移民來台灣了，其實你都付出很大的，基本上即是你又要辭了份工，買了一層樓，一家大小來台灣申請，咁諗住就是將來可能在這裡定居安居樂業這樣的嘛，咁你何必就是為了少少即是貪圖便宜又好，或者又慳錢，或者懶聰明，都有些人是這樣的，咁搞到又揾自己以为，我揾啲会计师，我点佢点样做咪得咯，咁样，以为好求其，但系问题系风险好大嘅，你一搞唔掂，一年后咧，你系全家大细翻翻香港，你工又辞咗啦，楼又卖埋啦，咁你点搞咧？咁如果中间好唔好彩嘅话，或者你做生意之中又俾人周正，又罚到唔知几多钱，各样身份证攞唔到，之后又俾人罚钱，咁成家又翻翻，其实呢个我觉得代价都好大咯，我觉得。即系香港朋友，即系唔需要咁即系冒呢个咁高嘅风险嘅嘢咯，我觉得吓、啊，即系不如认认真真，即系要使几多钱就使钱，揾专业啲嘅移民顾问公司又好，咁啊问清楚多啲嘢，咁唔明嘅其实都可以多啲同阿杰大联络下嘅，因为佢接嘅 case 都即系知道嘅 case 都好多， 知嘅啫，我冇接过 case 嘅，即系知道嘅 case 都好多，譬如有啲人系点样啊，尽量即系可以增加大家彼此多啲经验咯。 移民顾问就揾翻啊。 系 Maggie OK 嘅，可以多啲了解嘅。 完咗节目之后，我哋整翻一个图啊，有翻佢电话啊，咁到时同佢 私底下都可以同阿 Maggie 联络嘅，人应该都几好嘅 吓。咁啊，即系有咩大家再倾咯。 系 咁啊，今集事就差唔多啦。咁啊，喂，有咩问题即管问，咁 尽量留言啦，俾我哋 YouTube 揾多啲理由，又邀请阿 Maggie 上嚟我哋节目。好啊，好啦， 好， 今次系咁先，拜拜， 拜拜。